你不要写奇怪的事给我。 特价房那平台，房天下，房点com，提醒您，现在时间20:00。 房天下，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新房、二手房、租房、特价房大平台，房天下房点com。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辉宝行宝马 4S 店要您参加好友行动，凡推荐朋友来电购宝马，最高获5年免费保养。地址：京港澳盐村出口盐村公交站东侧，服务热线：5994-3555，5994-3555。 涿州市新发地一盒庄西维陀田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134-9178。买标致大汇金，汇金科曼，汇金德通南北双店3月迎春聚会，汇金，您值得信赖的汽车专家。 你知道北京哪有正宗的重庆火锅的噻？你知道哪个重庆火锅还有川剧变脸的噻？快来大研屋重庆自助连锁火锅，用餐时孩子还能免费在儿童城游玩，原价59，99听众只需49。良乡拱辰街国泰商厦对面瑞城广场5层，1312128-9966。 龙盛市场试营业了，办年货就去龙盛市场。 京西南最大的肉类农产品直销市场，肉类农产品任意选，实惠价优，京南老百姓的不二选择。 地址：京深路大明山庄南200米。 我的天哪！ 咋了？ 不是，昨儿聚会你喝了1斤多白酒，今儿你居然没翘班？ 那当然，昨儿喝的是鲜透，晚上不叫水，第二天啊也不头疼，每次呀都能多喝一杯。 真假的？回头我也给我老公买点去，哪有卖的呀？ 就在良乡北路园，告诉你电话 啊， 1391011-3033。 好嘞，记住了。 我家住房山，上班在东三环，每天全靠比亚迪秦 EV300 往返两地。 比亚迪新能源车不限行不摇号，省钱省心，详情请垂询北京润城 4S 店8931-7680。 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引领者。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疯狂坚地， 有热度的知识分享平台。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一次推出的疯狂坚地，邀请到的是严总。严总，您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吧。 啊，大家好，非常高兴有机会参加这么一个互动的一个节目。我叫严军，然后北京人，然后但是过去这几年的创业一直在福建的厦门，然后跟北京比的话呢，实际上是很好的一个空气很清新的一个城市。然后过去这4年呢，一直在七匹狼集团做副总。 在七匹狼。 对对对。 就是您在七匹狼之前是做什么行业？ 在七匹狼之前呢，我跨越的行业比较多，但是最近这六七年主要是在广告这个行业。然后我在加入七匹狼之前是在奥美广告，在北京负责策略跟品牌的管理。 所以就是有奥美的出身，这个是七匹狼当时挖您过去的原因吗？ 其实不是，这个应该还有中间还有好多小故事哈。就是第一个，其实原来我是广告行业，然后现在转到这个服装时尚行业，这中间是因为我在清华上了一个清华经管学院和法国 IGC 商学院合办的奢侈品管理的一个课程。然后上完这个课程以后，就发现在中国的时尚产业呢，大家都想做时尚和高端的品牌，但是这些企业主呢都不太会不擅长这方面的经验，尤其是在时尚领域的品牌塑造。所以后来就给自己定了一个方向，说那应该选择这个时尚这个产业方向。 所以您当时去学这个奢侈品管理的时候，班上的同学有一个什么样的标志吗？ 班上同学我是第4期，到现在已经是第10期了。然后大部分都是中国做 服装、珠宝、皮具，然后跟时尚相关的企业家。 所以他们这些都是之前已经在时尚这个行业里面。 对对 对, 对 然后您当时是班上唯一一个并没有进入这一行。 我是少数几个吧。因为有很多是做时尚媒体的朋友、同学，然后我是唯一一个从广告行业去上课的。 所以那个算你的一次转型吗？ 应该说真的是因为其实你知道，就是说广告跟那个时尚呢，其实有很多相通的地方，也有不一样的地方。相通的地方呢，其实大家都讲究创意跟一个美学的表达，然后呢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广告其实更基于传播，那时尚其实更基于设计，所以我觉得两个是非常好的一个结合吧。 你在班上大概什么时候有让同学和老师觉得，哎，这个懂传播的人其实来学时尚还蛮有优势的？ 挺有意思的哈，因为第一呢，那个我被那一届的同学誉为最好学的一个同学，因为我老提问，就是因为他是法国老师授课嘛，然后那个中间是有同声传译，然后但我呢，就是因为法国老师还是很开放，就是你有问题你就会 随时提， 所以我经常打断法国老师讲课，提问题。所以我举个例子哈，比如说当时那个法国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教授叫卡普费雷，他写了一本这个奢侈品战略的一本书，然后他也是很多奢侈品集团的顾问。然后当时他讲这个奢侈品品牌的时候，就是说，其实如果没有十年的积累，然后没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资金的保证，你是无法建立一个奢侈品品牌的。然后那我就提了一个问题，说我说其实中国的企业大部分不会做一个十年的战略，大家都希望说在一年或者最多三年之内看到效果，如果是把一个投资看到十年以后。那我说在中国可能就没有机会，我说那你怎么看说在中国会不会建立奢侈品品牌，然后他的回答就直接说，如果你是抱这样的一个想法，那我就劝你不要进奢侈品这个领域。 对，你看老师提到了一个很妙的观点啊，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十年的规划。那么您本人呢，之前是在澳美，然后因为你的这种跨界的学习，最后你加入了七匹狼，所以这一切在你自己的规划当中吗？ 坦率讲其实是在我的规划当中，因为其实我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想有一个自己的品牌，或者帮一个品牌成就他的品牌的理想。这个应该说在2002年那个时候的话就定了这么一个方向。 也就是说在做广告这个行业的时候，一直为他人去这个让品牌发光的时候，你就很希望拥有一个自己的品牌。但是这个品牌是不是时尚方向，那个时候想好了？ 那个时候其实没有，但是其实这几年呢是越来越明确是在时尚这个领域，我觉得机会非常大。对， 好，那我们就来说一说您今天所创立的这个品牌叫 Free Joy。OK， 那取名的时候有纠结过或者是来来回的犹豫过吗？ Free Joy 这个名字其实相对起的时候还是挺容易的，因为我们是基于一个非常好的牛仔的一个设计概念。然后那我当时的设计理念呢，其实是有一个美国的影星，他出了一本书叫《你的身体是一件美好的开始》。然后那我们正好在做这个产品的时候，也想把女性作为一个主要的一个群体。那我觉得女人其实更应该注重自己的身体和自己的健康和自己的那种最基础的美丽。那我们就是想说用这个设计概念呢来作为这个品牌的一个基础。那所有的设计的一个想法呢都是出于说，哎，这个产品应该让你感觉到非常的舒适，然后能够取悦你。那我自己在把握设计的时候的话也是强调说，你在有 styling 在有风格和美学的基础上一定是非常讲究实用功能的。所以那 Free Joy 呢基于这样的一个想法呢，我们就是提供了一个非常舒适的面料，然后它的裁剪跟它的这个廓形呢会，当然它是一条裤子哈，是一条牛仔裤，然后它会带给你非常舒适的体验，同时显得你非常苗条。 就这样一条多功能的牛仔裤，首先它是可以穿着去练瑜伽， 对， 去做一些比较轻幅度的运动， 对。 那但是它还是一条正常时间可以很实穿的裤子， 对对对。 就是因为 Free Joy 这个牌子，我在想象中去注册的时候没有遇到麻烦嘛，因为这个词儿可能大家都还蛮喜欢。 应该说也还是有点忐忑哈，因为是在注册中，然后同时我们也在美国、在欧洲其他地方也在申请注册。 再来说说我们投资的这个过程吧，就是您从这个广告行业，然后切入到一个时尚的品牌，虽然有在七匹狼这个四年的一个经历，那就是。这个经历是不是有帮到你？ 这经历应该说对我拿到投资是一个最直接的关联，因为我还是想简单讲一下，其实在前几个例第一呢，就是我不是七匹狼招聘进去的，然后当时呢他们是有一个法国的设计师品牌叫圣沃斯，经营了四年，然后但是效果不好，所以这个时候呢朋友就推荐我呢，是说那个七匹狼董事长周少雄呢在找一个这个设计师品牌的操盘手，我呢就做了一个方案，然后朋友介绍认识少雄，然后我把方案讲给他以后，他觉得思路非常好，然后那之后呢我们就谈了一个创业合作的一个条件，那他是承诺呢他做3000万的投资，然后我技术入股占10%，所以就义无反顾跳进去了，因为我觉得哎正好给我一个品牌操盘的一个机会。 嗯，这是哪一年呢？ 这是2013年的时候，2013年 的时候。 嗯。然后呢，等进去以后呢，就发现说，哎，那个时候因为生意不好嘛，所以其实他也没有那个持续的这个投入。 嗯。 然后那我有一个理念呢，就是说你在办公室找不到答案的时候呢，你就去市场。然后我走了一圈，这个当时圣沃斯还有10家店。我走了这个10个店，走完了以后呢重新做了一个规划，然后第一呢就是我把那个过去的几年的库存一次性呢卖给电商，然后大概折算过来呢给了我330万，然后我就用这330万重新起步呢做了2季的订货会呢，从它的年订货收入2700万增长到9600万，所以就是这两次订货会让那个少雄呢觉着我做商品的感觉非常好，当然在这里边我也放了好多的技巧，哎，那个第一呢就是说原来闽派的服装其实他们都是更擅长做批发，所以他订货会呢都是做这种单品类的这种订货，比如说衬衫一个展厅，西服一个展，对，那我呢做了一个店，做了一个零售店，小型的店，所以让代理商看到一个店铺的形象。第二呢就是他们在订货的时候呢从来不做这个 lookbook 和做这个 fashion film、就是时尚的视频， 是 那我呢正好因为当时刚进去，所以虽然是挂一个副总的名儿，但是管的业务很小，所以也没有人支持我，所以当时订货的时候呢那个第一天都是给代理商经销商培训嘛，所以把我的培训是安排在晚上最后一场，那基本上就是晚上10点，那所有人都很疲惫的时候，我上台去演讲，然后我演讲其实也很简短，我就是说时尚不需要我说什么，我只要把它拍成 fashion film， 拍成 lookbook， 你一看你就知道应该怎么搭配，谁会穿，卖给什么样的人，然后我就放了 fashion film 跟 lookbook。然后那大家一下就是在那个特别困的时候看了一个很漂亮的大片儿，哎，就觉得非常兴奋，然后我就说了一句话说当初马云在做阿里巴巴的时候，他跟那个媒体记者讲说，你如果相信你种了一个很好的种子，你不用天天把它刨出来看它是不是今天长成了，那所以对我来讲也是，如果你不相信我做的这个方向是对的，是一个好的种子，那我一定会给你好的回报。 所以什么时候就拿到了今天的 Free Joy 的这笔投资？ 这个呢是因为就是我有在七匹狼这个很好的例子嘛，那其实投资人很看重说我在品牌上面设计跟营销上的一些经验，以及在供应链上的经验，那所以去年8月份呢，等于丰瑞投了天使轮进来。 就是在接触丰瑞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已经有了对 Free Joy 牛仔裤的一个非常成熟的想 法。是2015年的年底见的他，见他呢，然后当时聊完了以后呢，他说你把 BP 留下，我就觉得这人特别傲气，所以我就也没留 BP， 我就走了。走了以后呢，是去年3月份我去日本考察牛仔市场，然后发了微信。然后他的那个合伙人罗总呢看到了以后就约我，然后4月初呢我回到北京，然后跟那个丰瑞算是正式谈，然后那个时候他觉着我的这个方向非常好，所以在1个月之后就5月16号等于他的那个交易的框架文件就给我了，然后6月份呢那个稍微耽误了一下，因为我去意大利嘛，

百搭的一个时尚单品。 嗯 啊，就像女人一定要有一支口红，一定要有一个小黑裙一样，对，所以。 但女人其实需要非常多条牛仔裤。 对对对对对。 嗯，你在就是选择牛仔裤这样的一个单品的时候，有去跟女生做一些交流、商量这样的过程吗？ 有一部分是还不错的女孩，然后呢，但是其实另外呢，是这么多年在做广告积累下的一些经验，就是也会在行业里，就在日常生活当中会观察女生在牛仔裤的着装的一些变化。 嗯， 对，然后其实，从牛仔本身的行业发展的话呢，其实我们把它定义成三个阶段。 嗯， 就第一个阶段的话呢，我们叫1.0版本，就那个时候呢，实际上它是当成工装裤的。 嗯， 就 Levi's 起来，其实是说它很多的淘金的工人，很多的工人他需要一个耐磨的工装裤，哎，它这么起来的。然后到2.0版本的话呢，就是像 CK 啊，像这个很多的像美国的牌子，像 Guess 啊，那它其实是卖性感的，就是因为是有这个女明星来穿，所以大家会觉得，哎，穿一个破洞的，穿一个很那个翘臀的一个牛仔裤是很时尚的。而且那个时候性感跟时尚也是时尚圈的一个潮流吧，因为从高端走向街头文化嘛。然后现在的这个发展阶段，你会发现其实大家在 styling 就是时尚性感之外呢，也会越来越追求功能性，就是要舒适度，所以你也会发现一些品牌开始有一些弹力的或者有一些功能性的牛仔面料推出来。举几个品牌的例子哈，比如说一个大家都熟知的 Diesel， 那 Diesel 呢，因为推了叫 Jogging Jeans 这个系列，那这个系列其实就是街头运动的，然后它的面料的弹性是非常好的，然后也是我合作的 ISCO 他们提供的，所以这个 Jogsense 就变成 Diesel 的一个核心品类。然后另外一个意大利的牛仔品牌叫 Replay， 然后 Replay 在前年他们开始推出来运动线，那这个运动线的话呢也是非常成功的， 是， 所以你会看到这么一个趋势的变化。 嗯，那现在您的公司呢是有在就是淘宝店上来销售 Free Jewelry 的牛仔裤，单价是599，所以大家只要在淘宝上去输入 Free Jewelry 牛仔裤，或者说输入 Free Jewelry 瑜伽牛仔裤，就可以搜到这个产品。 你在百度上搜索也可以，它会直接链到那个微博跟淘宝店。 那有没有人说过说其实你做这件事情也是很重的，你看你涉及到设计、生产、面料，自己去开店，然后现在您又在利用这个健身网红来做一些这个合作的推广，就是从零到一，然后到今天，这件其实是蛮重的一个事情，你为什么对它这么有信心？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所谓叫万事开头难哈，然后他在现在的时候，其实你看到的方式呢，的确是因为我要亲力亲为把所有的内容都组合在一起，但是我有一个核心的方向，核心方向实际上是牛仔裤的销售或产品的销售不是第一位的，而是说在积累我们的目标的用户，我们叫体验官，这个是第一位的，就是当体验官和人的用户的这个积累到一定量的时候，它后续的一些商业变化的模式就会出来了。 所以这就是你这个阶段就开始启动了社群这样的一个原因。 应该说我们在做更多的体验官的合作跟体验官的招募。 所以就是 Free Joy 牛仔裤的第一批种子用户呢，是你们去找来的教练和健身达人。 对对对。 所谓的有态度的网红。 对对对对。 在融资方面，您已经开始启动第二轮了吗？ 对，已经启动了，所以其实还挺开心今天能做这样的一个互动的内容哈，也是。 所以第二轮的这个规模规划是什么样子？ 第二轮的话呢，我们目前是按照6000万的估值，然后可能会目标是融10%-15%吧，然后现在也跟很多的投资机构基本上有一些初步的共识，然后那当然我也会增加一些线下的分销的机会，所以也谈了一些线下分销的合伙人。哎， 那丰瑞当时投的这个450万花了多长时间呢？ 应该说他资金是8月份进来的， 嗯， 那到现在呢我们现金流控制的还不错，所以还有 200万吧。对对， 你只觉得就是说，因为毕竟所谓寒冬嘛，那您觉得如果下一笔资金之前您能自己盈利吗？ 如果剔除掉这个推广跟产品开发的费用，那只是我们日常的运营成本，我觉得是可以平衡的。 OK， 在你选择的这个创业的领域，你觉得有竞品吗？ 竞品实际上是有的，就是我把竞品其实定义成是两种嘛，一种呢其实是我们参考的一个商业模式，对，那是美国的一个叫 Outdoor Voice， 是一个轻运动轻健身的电商平台，那它提供的产品跟我们提供的产品方向和人群都是一致的，它但是他们资金天使轮拿的比较多，拿了110万美金，然后12月份拿了 A 轮是700万美金，所以我们是用它来做一个参考， 所以它其实是你的对标， 对标的一个，然后另外的如果是说竞争对手的话，其实就是因为我们是主打那个牛仔裤嘛，所以其实是裤装的这些为主的牛仔品牌， 就是所有的这些牛仔裤的产品，它是你的竞品，但同时你刚才提到的美国的这家时尚运动平台，它也是你的竞品，那我们就可以理解为说，你从一条叫最懂你身体的 free jewelry 牛仔裤入门，实际上你的这个发展呢，最终是会去成为一个时尚运动的电商平台， 倒不敢预期它是个平台，其实free jewelry 呢是我的这个平台推出来的第一个品牌， 是， 然后我这平台的名字呢叫 Capsule， 那Capsule 呢当时其实是有两个目的，起这个名字呢是因为所有国际品牌时装品牌都在推 Capsule Collection，就是胶囊系列， 是， 那第二呢其实也会看到消费者喜新厌旧的速度非常快嘛，所以就是我们希望提供一些小而强大的新鲜的系列产品，所以我们 所以这是一个胶囊时尚的一 个 理念， 对对对对对， okay. 我们叫 Small but Strong。然后第二呢，其实呢，因为我们聚合了一些新锐的设计师，所以我很强调说，未来的设计其实是属于新锐设计师的，因为他们会带来新的视角。所以那个 Capsule 的目标呢，我们是希望变成新锐设计师的一个孵化平台。但是在他们还没有成熟之前呢，我们自己先用自己的经验来判断一些细分市场和我们尝试一些新的商业模式。所以 Free Joy 就是第一个尝试的品牌，它是针对时尚运动，然后用牛仔来做。然后我接下来的第二个品牌呢叫 Denim Free，就是也是强调自由舒适度的，然后可能这个 Denim Free 呢更倾向于男性的牛仔跟这种用户上，然后也在筹划新的像设计师的系列，我们叫 Wang Gear， 然后这个 Wang Gear 呢它实际上是一个意大利设计师配饰的设计师，然后他自己的品牌和那个我另外一个华裔的女孩的设计师，然后他们在一起的一个理念呢就是把配饰穿在身上，所以我们也会推这样的这种设计师的系列，所以其实在胶囊的这个平台上呢就会有更多的新的系列和新的品牌和新的设计师推出来。 现在您的这个团队构成给大家介绍一下。 团队呢我们如果是location 地理位置的话呢是以北京、厦门和米兰这三个地方为主，然后米兰呢作为时尚之都更多的是来集合设计师来做设计开发以及呢做一些时尚资源的合作，然后厦门呢主要是做供应链的协调和内容上的一个落地，然后北京呢是更多的是资源合作跟那个内容策划，然后所有那个推广的策划。 您有自己的合伙人吗？ 目前暂时没有，就是还是以我为主，但是其实我是一直非常希望能够找到跟我互补的更好的搭档吧。 OK， 那也在我们节目当中来描述一下，您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合伙人？ 其实合伙人呢，我有一个大概的感觉哈，就是第一呢，就是说，因为我是狮子座，所以我很想找一个跟我这个星座比较配的，然后互补的吧。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很强调两个地方，就第一呢，因为我是比较自信，在商业的洞察上是很敏感的，然后在一些方向的把握上是非常比较强的，然后但是在日常的工作的管理上呢，可能不一定是我的强项，因为我可能事情特别多的时候，其实我需要一个思维比较缜密，然后落地的执行管理能力比较强的一个搭档。然后但性格上呢，我很想说能够跟我一样，就是比较有激情吧。 比较有激情是你这个无论在广告公司替客户做事情的时候， 是 还是在七匹狼做副总的时候，以及今天自己创业的时候，都一直比较有激情。你当时在那个奢侈品管理那个班上，同学们说你最好学，其实那个背后也是一种激情。 对，没错没错。 嗯，那一个很愿意探索未知世界的人会在这条路上坚持多久呢？ 应该说其实这不是我第一次创业，所以其实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梦想。我第一次创业是在98年啊，然后那个时候10个月，然后那时候的理想也特别大，但是经验还不够嘛。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涿州市新发地一盒装西维陀甜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134978。 房山有车一族的福音来啦！凡到核实力续保的客户，所有返利全部返还，另送喷漆一块。咨询电话6937-9399，良乡凯旋大街18号。房山有车一族的福音来啦！凡到核实力续保的客户，所有返利全部返还，另送喷漆一块。咨询电话6937-9399，良乡凯旋大街18号。 家居建材何处寻？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一生信赖，7天无理由退换，6万平米超大展厅，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尽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 房天下，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新房、二手房、租房、特价房大平台，房天下房价抗。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大家好，我是一名创业者，80后，狮子座，3年失败了2年6个月。我想告诉大家，创业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我也想听听大咖们是怎么走过来的。微信关注“疯狂见地”，我在见地，我为自己发声。 现在我看您经常会去日本、去意大利，然后在国内的时候也不断的要去逛街。做这件事情，你开始求自己，还是说你以前就爱逛街？ 举个例子哈，我刚进广告行业的时候，我老板跟我讲了一句话，他就说，如果你对什么事物都没有好奇心的话，你就进错行业了，就不适合做广告。 然后当时您心里窃喜 啊？对，所以我就觉得，其实是从那个时候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说你要保有足够的好奇心，对新鲜事物、新的人、新的现象，去接触。到时尚的话，我觉得实际上也是一样，时尚的很多的敏感度都来自于你对生活的观察和对生活的一个感悟吧，哎。所以我觉得那个做市场的，就是你一定要保持这种敏感度。对， 所以你有一半儿就是你看你今天做的是一个商业，但是你接触的人里面呢，我觉得你可能会不由自主的花一些时间去跟这些做设计有非常多艺术天分的人去交往，那个东西是你的本性，而不是说因为理性你不得不去接触他们。 对，我觉得是天性吧。 就你喜欢跟他们在一起，比如说潮叔，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的潮叔。 潮叔呢，姆贝头，其实我写了一个微信的推文，那个我和潮叔的故事，那个是我自己写的，因为是真实的感受。是我第一次去他的创意工作室，在威尼斯，然后见他之前其实也挺忐忑，因为知道他很有名气嘛。然后他也是一个非常性感的一个意大利大叔，然后一见面的话就给了我一个熊抱，就是你知道，就说我挺文弱的，然后开香槟抽烟，然后一起庆祝，然后非常开心，就是大家一见面就是那个化学反应就挺对味的哈，就是我觉得那种感觉就像说你是一个葡萄，但是他是酿酒师，那种感觉就一下就把你融化了。然后我特别自豪，也是一直难忘的，因为他的那个地下室陈列了从二战以后到现在所有的几乎你能想到的牛仔裤，各种水洗和各种版型。然后呢，他那个办公室的那个桌子上呢，所有的那个客人，就是他邀请的客人都可以在这上面签名。然后我很自豪，我是第一个，应该是中国人在那个桌子上做了一个签名。 然后第二个人呢是隔了一年我带着少雄去，然后还有那个现代传播集团董事长邵忠，应该目前那桌上就写了三个中国人的名字，我是郑少雄跟邵忠，嗯，所以，他是一个，就是因为意大利人很外向。然后我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朋友，他应该叫英国的潮叔，但是只是说不一定特别潮，因为他挺内敛的，叫 Grim 格雷姆，他呢是 Bally 的全球的创意总监，那个 Bally 瑞士的鞋很有名。然后当时他离开 Bally 的那个全球创意总监的位置不到三个月，就等于我把他请过来来七匹狼做七匹狼的那个创意总监，然后跟他合作呢就很也是很愉快，因为英国人呢一方面又很严谨，然后另外一方面其实他带来了很多奢侈品的一些设计的一些理念。然后我也去英国伦敦呢去看了他的自己品牌的首秀，然后他也可能有一半是恭维我吧，他说来中国很多次，其实他跟我的话呢是交流最好一个关系，所以我们现在经常还会有那个邮件的往来。然后他自己的品牌在英国呢也是做一个设计师系列的电商的品牌，那我们也会在未来可能会有一些合作。 那除了这些之外，你在销售方面会依托一些现有的渠道吗？ 销售的话我们主要就是一块呢是增加线上的一些分销，所以在年前跟走秀网也确认了，所以现在走秀网有上架。然后境外的跨境的单运营呢，我们上了亚马逊，未来可能上 Yorks 啊 Sneaker Boy 一些更时尚一些的电商平台。然后国内的话呢也会跟天猫啊唯品会啊魅力会这些分销的平台来合作。然后线下呢实际上是我们比较看重的一块，因为线下我觉得它的体验感会更强。然后呢而且从去年开始的话呢，设计师买手集合店也开始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开始，所以我觉得未来在设计师买手集合店的合作上呢可能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空间。 嗯，那从您的这个描述当中我们可不可以理解为说因为可能对于设计啊、品牌啊以及社交媒体的这些融合方面呢可能比较有想法和经验，所以在这些方面您会去倾注更多的精力，但是在销售端可能并不会说去建立一个自己的一个闭环。 销售我觉得可能在现在这个阶段，我把它形容成实际上如果你在沙漠上你想建一个绿洲，其实第一个阶段的话你只要是做固沙，所谓固沙的话呢这个时候其实你是通过荆棘围拢一块区域，那这个时候的话呢你先保证这个沙子不会流失，然后之后的话你固沙完成了以后呢你实际上才是深度的精耕的一个阶段。然后那我们现在这个阶段的话我觉得还是在一个唯一一个合作空间和一个自己的一个市场空间的一个阶段。那我自己核心呢其实是定义的呢就是体验官作为种子用户，这个是我们最看重的一个资产，因为你如果有了人最重要的这种体验的用户，那其实未来的一个商业的变化的机会就会更多。 嗯，我知道您其实有自己的这个品牌推广方面的代理公司，一个广告知名的广告公司出身的创业者，为什么会把这一块反而去外包？您是怎么考虑的？ 因为你一个人不可能是能够想特别多的好的想法出来嘛，但是其实有更多的朋友来帮助你，你就会有更好的想法。那这一块也会很多的跟朋友和一些那个第三方公司来合作。 嗯，那您自己的这个淘宝店啊，就是有没有你像很多人一样特别严苛的去抓这个视觉啊等等很多细节？你是一个抓细节的人吗？ 这点其实挺惭愧的，就是我对细节要求挺高的，但是有时候呢又会对细节控制呢不一定能够每一个细节都控制得特别到位。 嗯，所以就是说你还是能够接受不完美的人。 我呢是愿意给别人一个时间和空间，因为我觉着没有人是真的是完人嘛。 嗯， 哎，但是在工作上的话的确就是说我们会要求会挺高的。就我举个例子，其实你现在在创业的过程当中其实还是挺焦虑的，因为每天也休息不好，所以你不可能要求每一个人都跟你一样说24小时不停的去想你的所有的问题。 你是把这个焦虑都放在自己身上了。现在的你一天要工作多少个小时？ 其实没有严格的界限，就是我就是可能没有比如说电脑啊这种执行的这种事情的时候，其实脑子里面一直也在思考嘛。 嗯， 对。 就这一季你们推出的，就是作为胶囊时尚来说，你这一季推出的是 Free Joy 的瑜伽牛仔裤。 嗯嗯。 但其实接下来您刚才也提到了，会不断的出、嗯、包括男性也包括女性的一些时尚运动的单品。我在跟您聊天的过程当中，我感觉您花了很大的篇幅在聊面料，所以这个事情一开始您是亲力亲为的，花了很多精力去跑市场。 嗯。嗯嗯， 都去过哪些地方？光光为了面料， 面料其实如果是在国外的话，就是法国的那个 PV 展、 嗯、 然后那个意大利的这个面料展、 嗯、 这个是比较主要的。 但是我很好奇的是，因为您选择的设计师都还挺知名的， 嗯， 就其实我们知道国外的设计师他们可能就是会花非常多的精力、 嗯、 提前好几年去这个霸占自己要的那个面料、 嗯、 那为什么在面料这件事情上您不是完全的委托给他们，我就拿到一条牛仔裤的成品就 OK 了、 嗯、 而是自己去跑？ 这中间其实还是会有一个 gap 吧，有一个区隔。然后这区隔是什么呢？就是说毕竟每一个设计师他生活的场景是不同的。就我举个例子哈、 嗯、 你是英国的设计师，其实他在看面料的时候，他跟那个中国的设计师，实际中国的消费人群对面料的那种需求度会有差异。举个例子，比如说在国内的消费者的话，其实他对面料的手感跟面料的舒适度还是要求挺细腻的，所以中国的消费者他喜欢比较柔软的这种的面料的这种触感。然后但是你要看英国，其实如果你是看西服的面料，你会发现它其实面料的那个柔软度跟它的那个面料的那个触摸的这个顺滑度，如果跟意大利比的话，它都会有差别。因为英国呢，它是空气是很湿的，所以其实他们会强调一些这种更干爽一些的面料，然后防水功能性的。所以他们而且老外其实他也更接受说，即使这个面料它是硬的，就是稍微偏硬一点也没有关系。然后你放在牛仔上的话，你就会发现说日本的原牛的牛仔也很有名，但是日本原牛牛仔就非常硬，对吧？ 所以这还是源于你在上一家公司的工作习惯，就是你特别考虑受众的感受。 对对对对、嗯、就是你一定是去看你的用户他接受哪种面料吧。 嗯， 然后 这也是服装行业最近大家都在聊的一个话题啊，就是说有的人呢是设计师本位，而有的人呢他一定是去做消费者本位。 对对对。 那你是去做这二者的结合吗？ 对，因为我一直 还是说其实你也有倾向。 我其实我觉得算平衡嘛。然后我提的理念就是实用主义美学，就是像在七匹狼，我跟设计师每一季开发之前的话都会讲，就是说如果你加了这么一个设计的细节，你一定要告诉我这个设计细节的价值在哪，对吧？它是带来实用的功能性，还是说美学的一个表达？那如果说它都没有这两方面的一个价值，那这个细节其实是无用的，对吧？ 嗯、 所以其实 我觉得这个理念真的很来、 嗯、 诠释了 Free Joy 这条牛仔裤， 嗯、 就是实用主义美学。 嗯， 首先它是真的看起来，你可以去做劈叉这种大动作的一条瑜伽裤，但是呢，你也可以去穿去上班。然后甚至我看，在小红书上对于这个Free Joy 这条牛仔裤的介绍是，它还能来搭短上衣，甚至可以就是去宴会，这点您要介绍一下。这其实就是说，它能满足女生对自己的要求，就显得腿很细，就显瘦。 对对对，目前因为它是牛仔的质地嘛，然后颜色也不错，所以其实它的搭配性是挺好的。 嗯， 然后目前有两个趋势吧，一个呢就是很多人穿它去旅行。然后尤其是长途旅行，他会觉得坐飞机穿着非常舒适，所以现在 没有束缚。 对，很多体验官发回来的照片就是说，哎，我度假的时候我都会穿，然后坐飞机的时候都会穿，所以今年也会推跟旅行的结合。然后另外一点的话就是说它的搭配性还是挺好的，所以就是那个像我 上面穿大衣，或者是穿这个工字背心， 对对， 甚至穿西装。 对对对，像昨天我去那个经纬创投，他那个投资经理跟我说你这条裤子现在已经霸占我一个星期三天的时间了，就我有三天会穿，因为第一太舒服了，就是他找不到可以替代的一个裤子，然后第二呢就是他很百搭，所以他每天穿都可以。对， 好，今天非常感谢。 好音乐959，我所在身边。 让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

情不愿有到下此刻，我没有哭也没有笑，因为这是梦。